成功咗啊！原來唔係咁難嘅啫。不過嚟咗日本食咗幾日壽司之後，可能啲魚又補腦啦，咁樣搞得掂啦。咁但係咧其實我整緊嘅時候咧，佢都話嗰個 WiFi connection 唔係好夠強，所以咧嗱，我唔知你而家睇到會唔會好窒啊、好跳啊，跟住唔知啊。總之即管試，其實而家唔出緊街，我都唔係好肯定。有冇人會知道可以話到俾我聽係咪真係 live 緊㗎？我真係好白痴，一搞到啲咁嘅即要插電嘅嘢咧，我就係完全廢嘅一樣。OK，好啦。咁咧，今日係一個精裝簡潔版，因為點解咧？我連我而家係咪真係 live 我都唔知，所以咧就係咯，睇到幾多睇幾多咯。OK，咁啊，我當自己同自己講嘢啦。嗨，喂，真係有啊，原來。OK，咁我可以繼續講啦。嗱，咁咧就我而家人是在東京的。咁啊，點解啊？點解？因為捱咗幾個月，好辛苦咯，咁啊，係時候要唞下嘆下咯，同埋辛苦揾來自在喺日本使咗佢啊嘛，係咪？OK，嗱，講翻上一集咧，好熱呢度真，我個暖氣，因為據聞聽日係會落雪嘅，咁咧我就已經凍到嗨嗨啦呢幾日，咁咧就買咗呢個啦，OK。唔識日文就當然係服啦。點解呢？我以為係有得黐住喺個身度啦，即係背脊咁喺下腰嗰度，即係成日痛嗰度啦，黐一塊咁，跟住咧就肚腩咪黐一塊，咁就諗住好暖啦。點不知咧就哦，原來冇得黐嘅，咁即係就咁揸住，咁冇用啦。OK，咁好啦，咁咧就預先我問上一集咧。啲 YouTube 啲人啲反應咧，其實我知佢係邊個嚟嘅，嗰個人就叫做 HK Wong。咁咧喺 Facebook 佢個名就叫做苦行和尚啊。咁咧佢就咧笑得好開心咁樣，即係嘲笑得我好開心。咁咧女方長咧出名咩小氣，咁咧我就答你，其實咧你信唔信唔緊要㗎，因為咧冇人志在你信唔信㗎嘛，你明唔明啊？咁咧就我可以話俾你聽樣嘢就係咧。我嗰個女仔朋友，佢睇完之後，佢係好 impress 嘅，佢覺得好勁、好神奇咁樣。咁咧，佢介紹咗好多人翻去，即係揾翻阿道長想去睇啦。但係阿道長係全部推晒。阿道長直情幫佢睇嘅時候咧，就已經同佢講話：你唔好介紹人嚟嚇，唔使唔好咁樣樣。即係佢哋係覺得話，所有嘅嘢咧都係。冥冥中有佢自己嘅因果啦，咁所以咧，你唔应该去搞住晒，你唔好谂住啊，我个朋友好惨，我想帮佢啊，你帮佢睇啦，咁样样系原来唔 work 嘅。OK，咁咧就上一集讲嗰个系叫做元神功啦，即系话咧，人虽然你个元神即系你嘅三魂七魄咁样元神就住咗落而家嘅躯壳里面，咁但系其实咧佢本身咧喺冥冥中某个地方咁样咧，佢有间屋嘅，咁嗰个屋咧系会反映你而家个状况嘅。嗱，上一集讲到就系话你个格局啦，格局就系你条命咩声？OK，冇嘢，系啦。你条命到底有几好啊？咁样，咁你几条命话好好，咁系喂，你而家未好，咁你会见到啲咩咧？咁样都系会见到一间好大嘅屋咯。但系就可能而家系哇铺晒尘啊，有晒蜘蛛网啊，落晒雨啊，跟住乌云密布啊，咁样系啦。咁咧，但系即系。佢譬如唔同嘅天氣狀況啊，唔同嘅塵啊，之前都有講過啦。佢廚房裏面嗰個米缸、水缸嗰啲咧，就係、反應唔得，我熄咗個暖氣，好熱啊，係啦，唔好再吹住我塊面啦，唔該，係啦。咁咧，又有怪聲，唔定驚，係啦。咁咧就係、代表你而家個流年狀況啊，係啦。咁但係咧就唔係同你先天本身個格局相關嘅。唔記得我似唔似癲婆，其實我幾似。咁咧就唔同嘅地方象徵唔同嘅嘢啦。譬如如果你冇宗教信仰嘅，佢會睇到咯。咁你有個所謂嘅偏廳，即係拜神嘅地方。咁如果你係有宗教信仰，係會 reflect 到。嗱，點解我個 friend 佢覺得好 impress 咧？我都覺得幾 impress 嘅，因為咧佢 mention 咗有一個人係修密宗嘅。 mention 咗佢個本尊。嗱，如果對物宗有啲了解嘅人會知道咧，其實你嘅本尊係唔會同任何人講嘅，係秘密之中嘅秘密，最秘密嘅秘密。OK， 咁但係居然咧，嗰個道長入咗去嗰個元神殿裏面咧，就係見到佢個本尊，照噏俾佢聽，因為佢係冇 verify 話，喂，你到底係唔係？信佛教啊，信道教啊，信咩教啊咁樣樣，冇嘅。總之佢入去就話俾佢見到啲乜嘢，咁就基本上係一個 one way communication 嚟嘅，即係佢照講咁樣。講完之後咧，咁我個 friend 就好 impress， 咁佢話俾我聽，咁我咪喺節目中度講咯。即係老實講，你信唔信 ？Who cares？ 即係好似啲人講話有鬼冇鬼咁樣樣，咁一定有人信，有人唔信噶嘛。咁但係關鍵係個節目本身如是我聞咧，係第一係阿姐我諗嘅 ，OK？ 咁咧係食依組字有兩個意思，一就係佛經嘅開頭，必定係如是我聞四個字啦。咁所以本身咧唔好顛我頭唔該，係啦。所以本身其實係諗住係一個佛教節目嘅，即係 at least 喺我做嗰 part 啦。咁另外一組意思咧，就係話我係咁聽到啊嘛，即係如是我係咁樣樣聽到 ，first have I heard。咁所以咧，今次嗰個元神殿咧，就係 first have I heard 咯，即係我係咁樣聽到我朋友講俾我聽，咁我就同大家 up 翻出嚟俾你哋聽咁樣樣，係啦。咁上次次官咧就講話有另外一單咧就好神奇，係咪？如果聽開決戰有一段日子嘅人咧，就我想搞搞個鏡頭。By the way 咧，冇得打燈嘅人係樣衰啲嘅，即係唔緊要啦，你可以聽聲，唔好睇樣 ，OK？ 係啦，咦？我試下先，好似有啲較光暗㗎，係咪咧？啲唔好意思啊，幫我搞搞先。哦哦，好玩啊！你哋見唔見到變色㗎？睇下先啊。Oh, interesting. Anyway, 我第一次玩是这样的了 ,OK? 好继续。No filter. 另外次官说很神奇的那个呢就是我 ,OK? 我本人。那就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十几年前就在 Discovery Channel, 那舊公信力过吧巴闭了吧、啊、不是什么山寨 ,OK? 你见到你真的见到是不是OK， 咁咧就係、是、講關於喺印度咁樣咧有個古葉咁樣叫做 Nadi Leaf， 就講到話好神奇，有個伽佬就去到睇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咧一抄到佢個記錄咧，係連佢老婆個名，咁你知道日本啲名字大佬，你唔好話我俾我聽，你會撞到先得噶，咁全部嘢講曬出嚟。咁我搞到就哇，咁我搞到神奇咁啦。咁提我揾翻嗰條 YouTube 上邊有嘅嗰、那個 Discovery 嗰條片 share 翻。咁另外就一個鬼婆啦，亦都係睇過 Nadi Leaf， 亦都講到神奇。嗱，咁我十幾年前喺 Discovery 睇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哇，係咪堅噶咁樣？跟住咧就 at the back of my head 咧就。就冇嘢啦，咁樣之後唔會話哇，特登要遠道重洋啊，去到印度啊，即係呢個據聞係人都會強姦人嘅地方咁樣，就去睇依樣嘢冇嘅。但係咧，我舊年2015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去咗南印度啊嘛 ，Tamil Nadu， 即係佢最多廟同埋最宗教鼎盛同埋民風最淳朴。我而家好似唐立奇，揾個瘦啲嘅講好過你，Anyway 啦，咁跟住咧就係講笑，就有兩個，對唔住，我飲啖水啊，好，等。OK， by the way， 講一句先，日本咧就有呢啲啦，好正，就冇乜糖分，又係即係係咯水咯，但係佢加咗少少味，咁就冇咁肥。冇覺得咁壞，你又覺得自己飲緊水，係啦。咁點解香港冇嘅咧 ？Anyway， 係啦。咁我喺印度嘅時候咧，就有兩個東歐婆，哇，串到爆啦，冇禮貌到爆啦，日日黑口黑面啦。我成幫佢改名咧，同兩個維也納女仔改名咧，就話咧佢好似變比咗十年咁樣啦，表情勁衰，或者諗起兩個女仔衰。Anyway， 咁跟住咧，依兩。2016年頭，係啦，咁跟住咧， 呢兩個東歐婆咧，唯一嘅貢獻咧就係佢問咗當地一個大學生，咁咧就問佢咧就話：你有冇聽過 Nadi Leave 啊？係咪好堅㗎？咁樣跟住個大學生，喂又真係啱啱遇咗剛剛嘅啫，居然 of all people 呢個大學生係去過，跟住佢話係啊，好勁㗎咁樣，跟住嗰兩個即係東歐婆就：喂我要去喎，幫我安排啊咁樣。跟住呢件事就唔知點解就散開咗啦。咁我哋咧一班唔知好似6個人咁樣嘅啫嘛，就大家都話：喂咁啊去咯咁樣。咁我又會去嘅原因就因為，咁我睇個 Discovery Channel 覺得好勁啊嘛。咁我諗住即係試下咯。即係佢又唔係話要你10幾萬或者係幾萬蚊，總之唔誇張嘅，即係 OK 平嘅。咁試下咯，大家就 book 咗一架車 day trip 去到，哇！去到咧就係由朝坐到黑，等到暈咗。咁咧，其實個過程係點樣樣？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去到咧，嗱，中國人咪男左女右嘅，印度啱啱調轉係女左男右，依個係佢哋嘅 cultural 嘅尊卑嗰樣嘢，即係話你知右手就食嘢啦，左手就抿抿啦咁樣，所以咁女仔嘅抿抿嗰邊啦，女仔唔矜貴噶嘛。anyway 咁嗱，我係女仔啦，咁我就打咗個左手嘅手指模落去，咁咧我就寫個 initial，咁我 initial 係寫一個 P 字嘅啫，OK 唔係成個名，就咁一個 P 字，跟住就個個都咁樣做咯，男仔打右手，女仔打左手，跟住就喺度等啦。等等等等等，等到我嘅时候咧，佢就嗌咗我入去。佢哋咧就系、是、一扎人啊，sorry，就着住白色嘅袍，就入去一个中央嘅 database 嘅地方，就攞啲一卷卷嘅嘢出嚟。佢似咩咧？似中国嗰啲线啊，上下系木嘅，跟住中间就系纸，系啦，纸啦，唔系 actually 唔系纸，系树叶干咗嘅树叶。上面 supposedly 有字，但我唔知点解佢会睇到，而我睇唔到。你见到系好似刻落去咁样样啦，有啲纹理啦，咁但系佢冇墨水嘅。OK，好啦，咁咧就佢嗌你入去啦，跟住咧佢就掀开，佢就去读啦。咁佢读嘅方法咧好过瘾嘅，好似唱歌咁嘅，咁样，跟住咧系古文嚟嘅，仲要你完全唔知。就算你系印度人，嗱，因为我之后真系同啲印度人去过，佢哋都听唔明。因為係古文，同埋佢唱誦嘅方式，跟住佢就會翻譯翻俾你聽。嗱，佢唔問你問題，你只係答佢 yes or no 嘅啫。你就話哦，佢話你有五兄弟姊妹，咁你 no 佢啦。跟住佢就咁樣，跟住佢又再講啦，就話你兩兄弟，跟住你又再 no。於是者咧，我就 no 咗佢成卷啊，成排。跟住我心諗仆街啦，我話大佬，你唔係要我咁遠嚟到？咁眼瞓，等 Q 咗成日，跟住你话我听冇我份啊咁样，因为我以为净系得一排嘅啫嘛。哦，点不知读完晒之后，我嘅心已经灰晒嘅时候咧，佢起身入翻去嗰个 database，就拎咗另一卷入嚟。咁到另一卷咧，佢去到第三定第四页嘅时候咧，嗱，恐怖啦！我话俾你听，呢一单即系我咪话。你要搏我嘅，你即管搏，因为咧，我真系好想听下有冇第二啲版本。你系即系天才，你解释到，因为都话挑机如探长，佢听完之后，佢都觉得啊，真系点解释咧？咁样就系佢即刻讲嘅就话，你两兄弟姊妹，即系两姊妹，sorry，你两姊妹，我话系，跟住佢话你大嗰个系，你同你细妹冇联络。嗱，呢样嘢讲真，唔好话俾听，好 common 啦，唔 common 啦，我话系。跟住佢话你爸爸过咗身，嗱嗰阵时我爸爸过咗身唔够1年，跟住你妈妈仲在生，我话系，跟住咧嗱依下好恐怖，佢话你爹哋嘅名叫做 Warner，嗱依样嘢点解咁恐怖咧？因为我爸成世人系冇用过呢个名嘅，佢出世嘅时候咧系 given Warner Romo Michael Olivero 咁啦，即系三个名加一个姓，即系我爸鬼嚟噶嘛，咁咧。佢從來都係揀最後，即係 Michael Olivero 咁樣，佢唔會用 Warner Romo Michael Olivero。但係佢一 up 一 up 就 up 得出，就話咧佢係 Warner Warner。跟住我媽咧，佢 up 話 Chin Yu 咁樣。喂，大佬，我爸仲呢樣嘢已經好奇怪。我媽係中文譯音嘅名。Your name is 嗱，記住啊！我入去嘅時候打個指模，我嘅 initial 寫咩？寫 P 啊嘛。但係你知唔知佢話我個名係咩？佢話我個名係 Lana。 呢個係我出世個名嚟嘅，而我有諗過係唔係個瑜伽中心同佢打通咗咧？但我瑜伽中心登記嘅名都係 Pamika 喎。好啦，繼續。跟住咧，佢就話咧，你係一九幾多年出世？唔講啊，崔啊咁樣。跟住咧就幾多月？Yes。幾多日？Yes。幾點鐘？Yes。嗱，佢個時間仲要 consider 埋咧，佢哋南印度同香港嘅 time difference 係星期幾？跟住佢話咧，You are in part-time food business。呢樣嘢係好恐怖。嗱，你一路你聽，你覺得冇啊，冇幾恐怖啊。你 part-time waitress 你咪咁，但我唔係 part-time waitress 嘛，我係廚師嚟噶嘛。你幾可聽過廚師為 part-time 啊？而我點解為 part-time？因為我嗰陣時間餐廳加租我冇咗，而我係即係上門幫人煮嘢，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係 by booking，咁我係 freelance，咁我諗佢哋啲英文唔夠好，咁我形容唔到係 freelance 啊。咁佢就話 part-time food business，跟住佢話 you are an astrologist，即係話我識星相。喂，呢、這個亦都。阿 Jan 幫我笑，I thought you were born after 2000。我自己講咗出嚟添，講笑。係啦，咁就全部中晒，好恐怖。我諗緊仲冇第啲 details。咁跟住咧，就我講咗依樣嘢俾次官聽，我講咗俾我幾個朋友聽，我再同我幾個朋友，包括印度人，包括香港人，過去。有一个朋友系家大业大，即系话佢，对我又冻，我又开翻啦。家大业大，即系佢唔系净系做一份嘢嘅，OK？佢屋企系做好多份嘢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哋系冇讲话佢做乜嘢 business，但系的而且确又系噏得出佢阿爸个名、佢阿妈个名、佢前夫个名、佢有两个女，如是等呢啲系讲翻晒出嚟嘅。而另外一个名人咧，又唔开名啦，就系佢。有兩個小朋友，而有一個小朋友咧，其實嗰陣時係同個先生分居咗，未辦離婚，呢樣嘢都講埋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印度呢個古業咧，係我覺得係當係終極最恐怖啊！即係比起頭先我講道家個元神殿、元神宮，仲要恐怖啲。但係如果你知道其實兩樣嘢係有 one thing in common 嘅，OK？唔信嘅人唔好信，即管。但系如果你 open-minded enough，你会去好奇想知道点解得呢？嗱，我解释个分别，我再解释个共同之处俾你听。OK，个分别就系、是、咧，元神殿咧系一个道长佢去睇嘅。OK，每个人嗱，林郑嗰句啊，系神嘅旨意，神叫佢去选嘅。嗱，OK，道长就话俾你听，系神先。指你嚟睇嘅咁样，咁你唔好话，即系佢会点知你系神仙派嚟？总之佢肯唔肯帮你睇，佢 supposedly 佢有个 logic behind，就系神仙派嘅咁样，佢就会帮你睇啦。否则咧就系唔理你点样介绍，佢都唔帮你睇咁样。好啦，咁你记住我头先讲嗰个系一对一，whereas 印度嗰个古业咧系讲系4000年前一个古圣贤啊。一個 sage 係所謂嘅濕婆嘅，即係七大聖賢之一啦。喺4000年前，喺佢嘅禅定即係打坐當中，佢見到晒嚟緊嗰幾千年或者幾萬年，I don't know 嘅人嘅命運。跟住佢有啲佢就選擇寫低咗，寫低咗佢寫喺嗰啲古葉上邊。跟住咧，佢用乜嘢去解码咧？就是、用你嘅指纹去解码。喂，你谂下，大佬4000年前，佢知道指纹系独一无二嘅，而你用你嘅指纹去 unlock 你呢个 book of faith 咯，系好神奇，因为佢里面嗰啲 details 咧，系你又系唔会撞到咯。但系佢比起元神殿更加 detail。咁嗱，你问我，喂，佢有冇一啲？宗教色彩絕對有，其實儒家都有宗教色彩嘅。咁但係佢而家因為喺世界各地咁樣去弘揚嘅時候咧，佢咪 take out 咗個宗教色彩出嚟咯。咁其實 这个 Nadi Leaf 佢好強烈嘅宗教色彩嘅，佢嗰個錄音，即係個印度錄音啦，係好難聽嗰啲英文，因為口音好重。佢都係話咩 ，Bow to the Holy Feet of Lord Shiva and Parvatima 咁樣噶嘛，係啊，即係又係拜依個神拜嗰個神，跟住佢提供個解決方案俾你，就話你條命咧 ，OK， 本身就係咁樣一條線嘅，咁就係好似 Matrix 上面嗰、那個。blue pill 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哇賴嘢嘅喎，即係又嫁唔出啦，又冇仔女啦，跟住又窮啦，又啦啦啦咁樣，咁你可以選擇 take 個 red pill 咁樣，咁佢就會變咗隔離嗰條路線啦。即係其實你覺得就好似平衡宇宙咁樣樣啫嘛。咁到底佢咪真係有呢個能力去改變你嘅命運？我答唔到你咯。咁我講我自己嘅 experience 就係我咁我睇得佢又講得我咁重咁。佢話要做啲乜嘢，咁我咪做咯咁樣。咁有啲係自己做嘅，有啲就係佢要幫你做嘅。Anyhow， 你問我係咪好多錢，我可以答你，我食一餐壽司都喺翻度噶啦 ，OK， 都多過添啊。咁咧就做完之後咧，我係覺得好咗嘅，我自己嚇 ，OK， 即係你話我道理迷信，你咪好信咯。同埋嗰個地方又老實講，唔係真係咁容易去兼夾咧。啲人問我，其實我唔俾嘅，即係我唔俾 contact。亦都有聽眾之前問過我噶啦，即係話可唔可以俾嗰、那個睇元神殿嗰個道長嘅電話 contact 俾佢？咁我都好坦白同佢講，我話其實佢真係唔睇嘅。即係我覺得我知道你會俾人差嘅咯。我咁講，即係話喂，大佬你又要講講完之後，你又唔俾 contact， 咁你登啲餐廳，你又唔講啲名咁樣。咁啊，大佬啊，我係 share 依樣嘢，但我唔係幫佢買廣告噶嘛，同埋。陣間，譬如講，即係講翻餐廳，即係你去食完之後，你覺得唔好食，跟住你又話我唔識食啦，跟住或者你走去睇完，你又覺得哇嚇、啊、要俾咁多錢啊，哇係咪你哋夾埋嚟坤我啊？咁我無謂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係靠一樣嘢食飯啊嘛。咁我做節目，咁我就要 share 一啲 information， 講一啲有趣嘅嘢，咪咁咯。咁我諗住咧。如是我們的安排會是怎樣呢就會是、譬如梅花間竹咯即次官一集就可能會跟文老師做、啊、或者其他嘉賓做跟有一集呢就會是我自己一個人這樣自吹自擂呢我自己我自己那集呢就會是、傾向於講佛經啦即係直每一部佛經咁講，即可能係講地藏菩薩本願經，講下西藏生死書，跟住又講下妙法蓮花經，講下淨土宗係點樣樣嘅，密宗係點樣樣嘅，咩叫獻萬達，咩叫做大禮拜，即係俗稱嘅三跪九叩咁樣，佢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咪試下唔同嘅嘢咯，咁樣咁亦都會講下術數啊，講下唔同嘅或者有啲趣怪嘅嘢，咁我覺得。重點不是你信不信，是重點是你夠不夠 open-minded 去聽一些不是你自己慣常的生活 spectrum 裡面的東西。喂，很多東西我都不信的，但我不 mind 聽一下這樣而已。那是啦，回轉頭講就是說元神殿剛才所講的一對一啦 whereas 就是這個印度古業是一個人四千年前看到所有人的命呢其實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兩個其實 tap into 同一個 database 我說的 database 並不是一個 hard drive 一組 server 的 database 而是今時今日呢 quantum physics 叫做 zero point grid、okay? 又或者古印度呢叫做 Akashic Records 的地方 ，OK？ 依樣嘢佢哋嘅認為，兩樣嘢其實講緊同一樣嘢嘅，就係話依一個世界、依一個宇宙啊，所有曾經發生過嘅事、發生緊嘅事同埋嚟緊會發生嘅事，不論係意念啦、説話啦，定係行動，所有嘅嘢其實都有個 archive， 有個 database 嘅。咁呢個 database 咧？Akashic Records 佢就講喺星際之間嘅 ，OK， 咁係要有一啲人佢係有特別啦，唔係話特異功能，但係佢要係打開咗佢腦裡面嘅潛能咧，佢先能夠去 reach 到，去睇到。嗱， 咁呢樣嘢其實你聽落去，你覺唔覺得似曾相識咧？嗱，中國有燒餅乾啦，蘿蔔温係咪？法國有洛查丹馬斯 （Nostradamus） 啦，咁跟住美國有 Edgar Casey 啦，即係嗰個 Sleeping Prophet 啦，跟住嗰個 Baba Vanga 啦，即係嗰個盲婆啦 ，Morgan States 嗰個巴爾幹半島嗰個啦，跟住道長啦，同埋古印度呢個人 ，OK。他們就有不同程度的能力去進入到這個 Akashic Records 去看到，但是每個人似乎他們的興趣所及看的東西就不同了。譬如好像說這個諾查丹馬斯那時候，由於瘟疫啊 Black Death 死了很多人，他老婆死，他的仔女死，他自己本身是醫生 OK 信科學的，但是呢傳說中就是他是在一個好似 trance， 即係話一個出神嘅狀態咧，睇住盆水啊，而見到呢啲影像，佢又將啲影像咧寫入去成為四句詩。但由於嗰陣時咧，你知道宗教嗰陣時有個教廷好惡啦，咁佢要避開俾人迫害啦，因為你知道啦，耶穌係最後一個先知嚟噶嘛，咁所以佢唔可能作為一個先知嘅身份可以預知到未來，咁所以佢寫埋啲好隱晦嘅四句詩。但係嗰陣時個法國皇后咧，其實係一個意大利女人嚟嘅 ，OK， from Medici family， 即係文藝復興嘅個帶動嗰個家族啊。佢都有問佢嘅，咁佢就話啊，你會好長命，但係你會比你仔女更長命咯。其實好 sad 嘅，飲啖水先啦。咁 Nostradamus 咧都有幾單幾 interesting 嘅嘢，一單就係佢去個朋友屋企食飯，個朋友有錢人嚟嘅，咁咧就屋企有兩隻豬咁樣，咁咧一隻就黑豬，一隻就白豬。咁我個 friend 咧就係嗰啲即係好似嗰、那個即係某個聽眾咁樣啦，好中意挑機啦，就乜都唔信咁樣啦，就話哈哈啊，你話今晚嗰隻豬咧係黑豬定白豬咧咁樣，咁跟住諾查丹馬斯就話係黑豬，佢就啊哈哈哈哈，你錯啦，仲話你幾勁，有咩預知能力 ，blah blah blah， 係廚師，你出嚟話我聽，呢隻黑豬定白豬？跟住廚師就話係黑豬。哇！跟住依個有錢佬，即係個主人咧，火都嚟埋，我咪結婚咗你整白豬嘅咯咁樣。佢話個廚師就覆啦，佢話我想整白豬，我知道你交代我整白豬，但係我真係捉只白豬去劏嘅時候咧，佢走甩咗啊咁樣，咪剩翻一隻豬，咪就黑豬咯咁樣。咁咪就係諾查丹馬斯啱咗咯。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單嘢咧，就更加即係 spooky 嘅毛骨悚然咧，就係、是。當那些盜墓者去撬開諾查丹馬斯嗰個墳墓的時候咧，佢嘅心口係有一塊碑嘅，塊碑咧就寫正嗰一日嘅日子咯。即係譬如，即係舉例啦，譬如1856年咁樣，2月17日，就正正就係佢盜墓嗰日。即係諾查丹馬斯佢死之前，佢亦都預知咗佢幾時會俾人撬開個棺木俾人盜墓。因為嗰陣時傳說就係話咧，如果你攞諾查丹馬斯個頭蓋骨啊，即係個頭骨啦、個 scalp 啦，去裝酒飲咧，你就會繼承到佢個能力。咁當然係廢噶啦，當然冇啦，係咪？好啦，咁你留意到，不論係諾查丹馬斯又好，道長，古印度即係 Nadi Leaf 嗰個人，大家都係一個出神狀態，大家都喺一個疑似禪定嘅狀態裡面咧。去通往同一個地方，就係、是、嗰個 common 嘅 database， 就係 Akashic Records。當然你好勁嘅人 ，OK， 即係喺佛教嘅角度啊，就係、是、佛啦。當你成咗佛之後，你乜都睇到曬。但係你未成佛之前，你就係有障礙嘅程度啊，去睇到。有啲人會睇到多啲，有啲人會睇到少啲。咁但系你谂下，如果古印度嗰个圣贤其实都好劲，因为4000年前去睇到咁多嚟紧嘅人嘅生命，而佢冇得 take two 噶嘛，佢冇得 recycle 噶嘛，因为每个人嘅指纹系唔同嘅。咁你条命，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话，哦，其实300年前有一个人咧，个爸又叫 Warner 啦，个妈又叫 Chin Yu 啦，佢又叫 Lana 啦，跟住佢又系呢个年份月日，喂。你不會400年前有個人係1980年出世的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係係好勁咯，真係，我覺得係好 amazing。咁 Akashic Records 揾一集可以專門講呢樣嘢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講翻就係話， 我留意到嘅就係依種共同之處咯，就係大家有唔同程度嘅修練，透過打坐而開咗嗰條咁嘅天地線，就通到去嗰度睇到唔同程度嘅嘢咯。咁啊，就係啦。今日其實我做咗幾耐咧，我睇唔到個時間。今日到此為止啦。我要去沖涼、洗頭、瞓覺，聽朝要好早。我聽日係諗住去上野公園。我今日喺嗰個月心美術館咧，就哦，即係原來係喺六本木有間 Grand Hyatt 嘅。我走嘅頭先發現，咁咧佢嗰度有一間叫心美術館咧，就有一個係嗰個末代法國皇后啊 ，Marie Antoinette 係啦嘅嗰個展覽，有係法國運過嚟之後，佢啲相唔係相，相係畫像啦，佢登基用嘅嘢，包括嗱，我唔知係仿製品，唔識睇日文啊，但可能係真啦，就係佢上斷頭台裡面嗰件底衫，而佢斷頭台嘅嗰、那個。Guillotine 即係嗰個刀咧，我都睇過，但我唔記得咗英國定法國睇。Anyway， 日本啲 museum 咪真係好正，日本真係好正。日本而家1:04啊，我要瞓啊，我聽日要同上野公園嗰一堆博物館死過。OK， 拜拜，下一集見，拜拜。下一集應該唔係我，哦，今晚啲海膽梗係好食啦。今晚嗰個係壽司之神個仔。係啦，好啦，拜拜。我點 finish？ 哦 ，finish，OK，bye。